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小雨宋念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一零三点九，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国内口罩产能量红灯，本周每日产量从400万片降到了320万片。经济部今天评估，目前口罩生产原物料只到二月份，但是三月开始，经济部又将提升口罩产量到每天1000万片，已经着手和各上游厂商展开协调，三月到六月的口罩原物料供应。经济部指出，政府一直掌握口罩生产原料，从 PP 聚丙烯不织布原料到口罩内层 ES、 中间层熔喷布、外层仿黏，国内都有生产。但是过去国内口罩一大部分因为价格的关系多半仰赖进口，现在全球口罩大缺货又正值防疫关键期，所以经济部近来正积极地把这些生产口罩原物料甚至原物料更上游的厂商找出来，逐一盘点，务求三月能够达成每天生产1000万片的目标。口罩实名制购买明天上路，健保署紧急修改全国电脑资料库系统，以便口罩如期配送。不过不少药局的药师反映，至今还没看到测试系统。健保署长李伯章回应，系统还在最终压力测试，明天才会正式上路，如果药局需要，可以考虑今晚优先开放测试。李伯章说明，口罩实名制系统昨天设置完毕，今天中午进入第二阶段压力测试，所以还没开放药局使用。如果平常熟悉健保 VPN 连线的药局，其实不用担心，操作绝对简洁明了，药师都能很快上手。第一批滞留中国大陆武汉市的台湾民众前天深夜返抵台湾，当中一人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陆委会暂缓第二批民众返台。居中协调的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总会长台商徐正文今天哽咽地说，回家这条路一波三折真的非常困难。至于第一批回台者不是最优先最有需要者，反倒是以台商还有中国籍的配偶优先。徐正文坦言，第一批老弱比例不是占最多数，但也有台商以及疾病患者，因为人数太多，加上台办也有名单，我们就把两边的名单整合出来。话锋一转，徐正文希望少一点政治，多点人情味，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同胞。至于第二批台胞回台专机是不是延到明天，徐正文说目前不确定，因为两岸特殊性，彼此沟通的方式不同，看法和见解也不一样，我们仍然希望把最需要回台的学生还有需要急性病药的患者名单提供给海基会跟台办，把这些人优先安排在第二批接回。豪华游轮钻石公主号旅客确诊感染的新型冠状病毒，就在这个积极防疫的时刻，花莲港下周四将迎接今年第一艘停靠的日本大阪级游轮太平洋维纳斯。花莲港务分公司指出，目前还没接到行程更改的通知，全力配合机关署规定，入境前28天曾经载有确定病例或者是疑似病例，以及入境前14天停靠中港澳地区港口的邮轮都不得停靠我国港口。太平洋维纳斯预计下周四上午8点进港停靠，当晚7点离港，以日本籍的游客为主，抵达花莲港之前先停靠越南、高雄。花莲港务分公司指出，只要符合规定，都欢迎邮轮进港停靠，

still love the way you split it. 100 racks on me, spin it, babe. Light a match, get lit it, babe. That jet set, watch the sunset, kinda. Yeah, yeah. Rolling eyes back in my head, make my toes curl. Yeah, yeah.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Can you stay flexing on me?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Slippers on with a smile on my face. I'm a lady, that you are my lady. You got the yum, yum, yum, yum. You got the yum, yum, yum. Whoa. Whoa.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 时间来到两点十分，欢迎来到今天的 青春无敌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呢，来到了星期三，2月5号。嗨，大家好，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是的，一开始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Justin Bieber 的 Yummy。今天的午餐你吃了什么 ？Yummy Yummy Yummy， 好吃吗 ？Yummy Yummy。你今天不会又吃精致面粉吧？ 对。 作为一位偶像巨星，你倒是淀粉摄制， 我昨天淀粉吃的才多嘞，我有够后悔在看小丑女之前吃那个葱抓饼，非常的不 OK 哎，很浪费我的胃，浪费我一天对于食物可以贡献出的热量。 就是因为既然要吃东西要吃的少，所以你要吃进去的都是要自己喜欢好吃的， 要么就是健康的，对我身体好的。 对， 要我要是真的为了满足我自己的私欲的话，那它就真的要是好吃。 嗯， 这种不好吃却又 就只是为了吃而吃的东西， 对， 非常，我可以理解你， 非常不开心。 我边看就在吃电影院里面吃东西啊，那个东西不好吃好像影响电影好不好看一样。一边吃一边想说， 这到底是什么啊？ 这到底是什么、啊？ 你知道什么是葱抓饼吗？你那个边缘在干什么？你那个边缘是杠子头， 这很像一团面粉，然后你把它揉起来 啊。重点是你还下油，其实在铁盘上面有弄来弄去，好像很华丽的那个炫技，啪啪啪啪啪啪啪，哦哇，弄有多松多丝丝入扣，要不要加我们的招牌 cheese？ What cheese？ 然后还有什么什么澳洲牛肉，还有什么烟熏什么什么，好像弄得很创意料理。 嗯， 出这一家葱抓饼的店家。你知道我在浪费你的生命吗？ 两个人都开场愤怒满点。一开始说 yummy yummy， 你今天吃什么？ 而且起头是 Justin Bieber。 It's all gonna work out, it's all gonna work out someday. Moments, living with your eyes half open. You'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ese changes. It's all gonna work out, it's all gonna work out someday. 今天呢，有一个大事件发生，就是飞碟联播网我们的 APP 好了。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上面大家一起聊聊天，参与节目讨论啦。 今天呢是礼拜三，礼拜三第一个小时我们还是一样有上班族543，不管你是不是上班族都欢迎打电话进来啦。那说到这个上班族543呢，我的同学在中国工作的同学， 诶，他是不是要回去了？ 嘿，就是这个问题，他昨天传讯息问我说，诶，有没有工作可以介绍一下，然后说怎么了，他说， 诶，我也看到我们有个朋友的朋友，帮他在上海工作的朋友突然 po 出了说有没有工作要介绍给他。 可是你的那个朋友是在上海吗？ 对啊， 他已经在上海了。 他就是原本要回去上海工作啦。 哦，可是他现在在台湾嘛？ 他现在在台湾。 对，那他为什么突然想要找工作？ 我没有看到，我只是很惊讶，想说前几天我不会还听说他准备要回去，然后有点紧张，因为他想要买口罩回去上海，可是他买不到口罩。哦、嗯。然后接下来朋友就帮他说，有没有人要介绍工作给这位诚实可靠小郎君？ 对啊，因为台湾企业直接说。你就先不用回去了吧，就有点无限期延长的感觉，就是他已经先被延了一个礼拜，然后现在又告诉你说，哎，这个，哎，我们现在缓缓再看看。 所以他是要找临时工吗？ 也不是临时工啊，他在想说，对，我也觉得这个决定下的蛮奇妙的。虽然我觉得他的确在这家公司一直是大材小，因为我一直非常非常认可这位同学的能力。但不知道是找工作的运气还是怎么样、哦、就是我一直觉得他是大材小用这样子、嗯、对啊，然后我也觉得你赶快回台湾啊，就是 一定有更好的发展。 对啊对 啊, 對啊，然后他竟然是因为这次的疫情，我想怎么会这么奇怪， 那不就所谓的因祸得福吗？ 这个决策点让我必须要重新评估一下你啊。另外呢，我的几个同学他是过年春节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回台湾了，他们就留守当地，其中一个在上海，然后现在的情况是蛮严重的啊，因为就是昨天台湾的外交部已经发了讯息了嘛，就是说任何外籍人士只要呢你是从中国大陆 要进来的，嗯，然后不好意思，我们都 no no， 对对对对对。那他就很担心，因为他同时他是做旅游业的，这个真是重创哎，就是对他来说，就是他的生意是重创。那他现在在上海的情况是，上海虽然没有封城，可是基本上就是外面的人也非常非常少，没有人会要出门 去 的。 晃晃 去，对、嗯，其实昨天我们去西门町，我们就觉得那个西门町已经不是 想印象中的西门町。 对啊，因为我上个礼拜就是过年前的时候我也去看了一场试映，那个时候西门町人超级多，嗯，可是昨天晚上的西门町就只剩下一些就是旅行团会拿着那个旗子、嗯、然后还有一点点 散客 的高中生这样子、嗯、就不害怕的孩子们这样、嗯、对啊。然后他说他在上海是没有下令说不能出去，他自己不敢出去，然后那吃饭怎么办呢？就都自己弄。嗯嗯，可不可以叫外卖呢？可以叫外卖，但是你不能跟外卖小哥或是小姐就是有直接的接 触。接 触，对，就外卖送， 他不是会放一个地方？ 对，送到以后就放在那边，嗯、然后你再过去拿。嗯，所以连上海都是这样了，没有封城的就是这样了，嗯、封城的更是。So you're a tough guy, like you really rough guy, just can't get enough guy, just always so puff guy. I'm that bad type, make your mama sad type, make your girlfriend mad type, might seduce your dad type. I'm the bad guy. Duh. Even if you know that you don't own me, I'll let you play the role. I'll be your animal. My mommy likes to sing along with me, but she won't sing this song. If she reads all the lyrics, she'll pity the man I know. So you're a tough guy. 在今年过年期间呢，因为就是爆发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然后其实每年过年的时候呢都会看一下就是中国现在的春节档期，因为中国春节档期就跟台湾一样嘛，我们就放农历年啊，那那个农历年常常就是在台湾的电影票房常常就是国片破亿票房出现的好时机、 嗯、 然后会有很多的贺岁片、嗯、那在对岸当然也是一样、啊、然后每一年每一年呢他们的电影产业是越来越蓬勃发展、嗯、你看到他们那个电影票房数字的时候你都会吓一跳，想说这么多、嗯、但他们出产的电影量也是更多、嗯哦、烂片也很多，但强片也很多这样子。那今年呢就是看到那个数字以后说农历春节大年初一春节档期就是全中国是141万人民币 啊， 然后这个数字我不知道大家听到以后有没有什么概念，你要想那是一个13亿人口的市场 的， 然后有新闻有提出去年的数字，也就是说去年因为这个电影的春节市场的这个票房是逐年不断的成长，而且是大幅度的成长、嗯、那到2019年到2020年呢，今年的141万人民币呢是去年的800%，800%哦，800%。然后这只是娱乐产业而已，可是呢电影这个娱乐产业啊其实不光光只是娱乐产业，是有很多很多的，包括像是那种上市柜的大公司啊、大老板啊、有电影梦的人、投资方、 嗯、 还有科技公司啊，有些钱可能不是太干净要洗的啊，都会利用这个方式去做。所以其实以前呢，他们看到说哇，这个可能有利可图，然后把钱投进去，然后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武汉肺炎真的是也是重创他们的经济啊。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did not know no pain. 你给了我一个眼神，是想起你今天的1%了吗？ 哦，不是啦，我只是看一下。 哦，你看一下你自己买的股票是不是？ 我今天还没看。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 Gonna raise a glass and say, hey,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Memories bring back,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never felt so lost. And I felt all of the hatred was too powerful to stop. Now my heart feels like an ember, and it's lighting up the dark. I'll carry these torches for you, and you know I'll never drop. Yeah. 02-2363-9955电话线上，嗨，你好。 喂，你好。 你是？ 我是 Ruby。 嗨 ，Ruby。 我是芝麻。 你还要讲昨天？ 没有啊，我后来有自己在那个线动开一个投票给我朋友们投， 结果， 然后花生18票，芝麻25，不好意思。 所以还是芝麻赢就对了。 对对对，险胜啊，就是一直都是拉锯战这样。然后我想分享是我现在正准备吃猪来煲，我不知道我要点牛肉还是猪肉 啊。 我是会吃 牛啦，我唯一选择不知道为什么哎、欸， 什么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想要选牛肉啊。 我通常也是，只是我怕万一是猪肉好吃，我选错的话就是可惜这样。 它的重点应该不是肉，我觉得重点是那个薯饼加在肉上面就是会很好吃。 好像也是哦。 嗯， 本体可能是薯饼。 嗯， 好，那我要点牛。 再会咯。 好，谢谢， 拜 拜。 竟然是在柜台 calling 吗？ 对。 那店员不会？ 对啊，那边等。我觉得当店员有时候就是结账的、收银的， 也是蛮需要耐性的。 我常常看到很多很值得不耐烦跟发怒，可是他们都是 忍下来， 就是面无表情在等。我觉得修养很好、欸，哎。我衷心的 respect 他们。今年过年去了越南，在岘港呢，听到最多次的一首歌，除了 Happy New Year、 啊、 Happy New Year 之外，就是 Tones and I 的 Dance Monkey。

next to me. 今天的歌曲来自于 Dua Lipa， 这首歌曲叫做 Physical。 昨天呢，我跟玛丽去看了猛禽小队。 猛禽猛禽， 为什么用神奇宝贝的方式介绍呢？ 我觉得这个名字很适合这样念。 然后猛禽小队呢，就是外加了一个 Harley Quinn， 然后很多 DC 迷就会说，不对啊，猛禽小队里面根本来就没有 Harley Quinn 啊。 我真的 DC 世界里面是有一个猛禽小队的。 是的。 哦， 对，那当然就是可能要母鸡带小鸡的考量吧。 嗯， 就如果直接推出猛禽小队，因为他们在世界的， 对，他们都还没有，大家都不知道他们谁是谁， 对对对，还不知道谁是谁，可能票房会不太好看。可是如果有一个帮他搭上一个比较有 大家都爱他 个人特色的人的话， 嗯 嗯，可能会助长一些。我觉得片商好像也蛮重视这一次的电影，因为毕竟就是在我看。IG 啊 ，Facebook 啊，就是都会被广告打到。 哦，是啊。 然后唱片公司好像也比较重视这一张原声带这样子。整体来说， 最近他们的大档就是这一支了。 对，就是这一支了。这部电影呢，真的是 get physical， 真的是肢体动作超多。 哦，但是我觉得它肢体跟武打设计的蛮好的。 对啊， 嗯， 因为最近，尤其这几年啦，就开始一直在以就是女性视角、女性观点拍电影。 嗯， 昨天呢看完了之后，我就简单的直播一下，我传到欧马克上面去。 嗯， 然后今天早上就看到一个留言，一个评论。他用了一个蛮重的字啊，什么好像什么又是政治正确的烂片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哦，这么严重吗？ 嗯 嗯，但可是因为真的习惯了看那种动作片、武打片，然后都是很习惯的用男性视角看。 嗯， 我觉得 你说你很少看一群女生打成这样吗？ 就是他，就像你刚刚说的动作设计，我觉得连动作设计、武器的选择， 嗯， 全部都不是。男生的想法，男生想法就是 枪， 然后 human， 你有更大，你有一支小手枪或是更大的枪， 嗯， 然后一直拿更大枪，然后再来就拿火箭炮， 嗯， 然后大炮这样， 那这个背后的逻辑其实就是 我要比你大， 男生从小一直到大就是爱比大小，嗯，然后枪其实就是延伸嘛， 隐喻，嗯， 对啊，所以就是女生在里面用很多，她很少用枪，其中只有 一段她用那个也不是枪，她用的是彩炮，嗯，对啊， 就非常漂亮可爱，符合她的形象， 对，然后还有在武打动作设计上面，男生是冲突的时候都很直觉，就是我是用拳头然后打你的脸， 近距离肉搏， 对，可他不是，他超多时候都是先用脚让你失去平衡， 哦，他那个脚他会翻开这样侧翻，嗯，然后转一圈，顺便让你看他优美的线条，嗯，又美又漂亮。 Harley Quinn 他的因为每一个超级英雄或是每一个漫画人物他都应该有特点啊，嗯，那他的特点在 Wiki 上面写的就是体操。但就像刚刚玛丽说的，就是如果你有去看新版的霹雳娇娃， 对，我觉得那个路数跟当然霹雳娇娃本来就是三个女生嘛，她， 啊啊， 现在还是三个女生， 啊， 可是就是她里面的走向就是这几年大家很爱讲的女力，我觉得那个蛮明显。然后新的霹雳娇娃的性格设定可能会有一些中性的，有点怪怪的，有点酷，就又有点好笑的，啊，就那些风格我觉得有一点点的类似，只是猛禽小队人更多，他们都有三个，他们可能更多个人这样子， 然后画面更 华丽更漂亮，嗯，他可能霹雳娇娃就很多的爆破跟科技那一些的，那他们就纯粹就让你体操。但是因为谢谢电影公司请我们昨天去看试映嘛，然后也谢谢唱片公司就是也送我们那个 T 恤， 对 T 恤，然后也有送我们那个交换券， 对， 那因为我们会去看试映，所以我就把交换券送给我们的同事，他说哈，可是我没有看 自杀突击 队小丑女是谁，但我昨天看完之后马上传讯跟他说，哦，不用复习没关系， 因为他从一开始就会告诉你啊，哦，短短的30秒一分钟告诉你他是谁 啊，如果你真的不清楚，有一半的时间他都在跟你讲他是谁。 这个部分也很女生吧， 我跟你说，那个忘了讲了，你管我怎么还没讲， 回头去讲， 那个又忘记讲了。 所以如果要做一个女性视角的电影的话，我觉得这是蛮成功的啊，就是回头过来细细想他每一个的小点的安排， 是真的把它考量进去的，这样 包括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你讲了以后我才想了一下，想说哎，真的整部片你找不到可以挑剔的女性， 没有， 女性都是好人， 女人完美， 女生都很棒，我真的找不到一个坏人啊。 大家好，我是台湾感染管制协会理事长张丰毅医师。台湾目前并没有新型冠状病毒社区感染的情形，健康的民众或户外活动的时候不需要戴口罩的。有三种情况需要出入医院时全程戴口罩：有慢性疾病与免疫力差的时候要戴口罩；出入通风不良、拥挤密闭的空间要戴口罩。呼吁民众将口罩留给最需要使用的人，就可以有效预防感染。 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想给自己放个公主假吗？公主游轮旗舰盛世公主号现正推出限定航次，内舱第二人免费的超级优惠，你也可以选择好礼二选一，第二人半价或最高减一万。2020搭乘基隆港出发的盛世公主号，不仅畅游日韩独家新景点，还有超级优惠，现在就给自己放个公主假吧！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嘉义大学 EMBA 采周末弹性上课，让你兼顾工作、学业与家庭。 以技术报告取代论文是在职进修的最佳选择。 专业创新，实务导向， 带您拓展新局，迈向卓越。 即日起报名至2月20号止，招生简章请上嘉义大学 EMBA 网站查询。 我是张若凡。 再给我一天，我就回来。跟着时光，我重新过来。 谁骗骗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呢，刚刚有放到了比利·艾利什， 应该很多人看到、听到他来台湾开演唱会都非常的兴奋，说是好快，他就要来了，而且一来呢，他就登蛋 哦，小巨蛋哦， 对，在暑假的时候，8月28号星期五，他会在台北小巨蛋举行他的世界巡回在台北的演唱会。那现在呢，我们当然是不会就是送票啦，这个太大方了。可是比利艾利什有很棒的赠品要送给你。其实呢，你现在只要上飞碟脸书，在我们置顶文章就有一个活动可以参加。你参加这个活动呢，就可以得到 Beats Army TW 最新降噪耳机 Solo Pro 一组。必须要说，这个相较之下，竞争的几率是比较低。你出现的几率是比较高的，你可以去参加一下，我是真心的建议你。刚怎么会有个河马是不是？你再给我硬吹硬击。 硬吹硬击是什么？ 硬吹硬击就是我讲一句你顶十句这样。 哦，再说一次， 硬脆硬挤啊！ 硬脆硬挤。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小雨宋念宇的《默念你》，每天要比昨天进步1%，你还记得吗？昨天是要回一个嗨，回一个留言，今天也请你打开来进步1%吧。 懂得听话的最乖，却还是被淘汰。回忆世界在崩坏， 你昨天是不是在我进行完交友问答之后，把我的手机拿过去说要帮我完成一些小选项 啊？对啊。 你在回什么呢？ 我看到有一个人问说你是做什么的啊？因为交友软体，我们彼此不认识彼此，很多就常常就会问说，哦，你在做什么？ 人家问我做什么的，你回人家什么呢？ 偶像明星。 你知道人家回什么吗？ 哦哦，怎么怎么？ 两个惊叹号，一个问号。 这个人不用聊了。 哎，这个人不用聊，判断点是在。 他也没有幽默感啊，他也不懂怎么接话啊，不懂接球啊，无聊 嘛。那你示范一个会接球，如果你今天问一个人，然后说你在做什么，偶像明星，你会回？ 我很爱郭书瑶。 音乐拉掉。你在说什么？你这样叫有幽默感吗？ 至少你会回吧。得修， 我会对我朋友回嘴，可是我也不会回那个。 我爱郭书瑶。我爱熊熊。 你这些只针对刚好使用者用户就是郭书瑶或是熊熊。 哦哦哦，那我想想看哦，如果偶像明星，嗯，我应该回什么呢？真假？你认识吴宗宪吗？可以吧？ 蛮好笑的。 对啊， 嗯。 怎么反反让我伤心？我不要失望一次代之。我活得像个白痴，只还给我们原来快乐的样子。 Hello, my name is Ethan. I'm the first grade. I enjoy having class with my friends in Brain Maps. In the future, I dream to be a professional baseball player in MLB. Thank you. 我是 Ethan 妈妈。接触大脑地图八个月之后，发现他的发音、口语流利度、阅读故事的理解能力都大大提升。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定期换毛巾，健康好心情。浓浓精舒棉最干净毛巾、浴巾 ，7-Eleven 任选第二件五折。NONNO 浓浓。 大家好，我是张若凡。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红心自会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我是张若凡，我们爱的不平凡，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自会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延烧，菲律宾禁止中港澳旅客与21天内曾经去过中港澳的外籍旅客入境。2月8号周六开始，台湾旅客申请菲律宾直本签证时，必须备妥21天内出入境证明，提供移民署查验。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公告，周六开始暂停核发多次直本签证。台湾民众申办单次观光直本签证，需要准备内政部移民署核发的入出境记录，证明21天内没有去过中港澳。入出境记录必须包括申请者的中英文全名、身份证字号、入出境台湾的日期以及21天内曾经前往的国家。没有确实提交入出境记录，不予核可，而且不退费。至于电子签证，维持1个月内可以多次入境菲律宾，因为是线上申请，民众不需附上入出境记录，但必须据实回答是不是曾经在21天内前往中港澳或是在当地转机，申报不实，未来终生不得入境菲律宾。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冲击观光旅宿业，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今天指出，受疫情影响产业不仅限于观光旅宿，行政院正在研拟推出纾困振兴方案，目前各部会加紧盘点。为了防范肺炎疫情，已经限制陆客来台，还对14天内曾经入境或居住于中国的外籍人士采取入境限制及签证管制，观光旅宿业首当其冲。 鉴于受疫情影响的不止观光旅宿业，也有交通业、餐饮业。行政院正在研拟提供各影响产业纾困或振兴措施。至于媒体报道，观光业纾困振兴方案规模达到100亿甚至200亿。古拉斯说，目前还在部会盘点阶段，预计最快下周定案。纾困方案经费要不要编列特别预算之印还没有决定。根据当年 SARS 经验，特别预算必须经立法院通过，缓不积极，所以可能是情况采用公务预算之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延烧，严重冲击观光产业。全国观光导游协会理事长许冠斌指出，政府的纾困对象只有旅行社资方，导游没有雇主。从去年陆客团不来，导游就面临断炊。选后又碰上了疫情，这对导游来说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去年陆客不来，观光局推出秋冬旅游补助。中华民国观光导游协会向观光局陈情，希望导游纳入秋冬游补助纾困，观光局没有采纳。选后碰上疫情，更是雪上加霜。观光产业无法外移，华语导游超过30,000人，现在大多只能吃老本，希望政府也能帮帮他们。受疫情冲击，旅行工会全联会理事长萧伯仁透露，南部旅行业者已经开始放无薪假，预计2周之后，受无�薪假影响，旅行社近3000家，从业规模上万人，接待大陆团客的旅行社已经没有业务，其他旅客也陆续取消出国旅行，还有部分转团费用也由旅行社吸收，实在苦不堪言。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234点，涨幅1.02%，成为23,31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5点，成为2163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34点，涨幅1.25%，来到281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10点，涨幅2.09%，来到10,30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1点，成为26,71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0点，成为3,187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7点，来到11,573点，成交金额1569亿。今天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路上强风特报，东北风明显偏强，台南以北东半部含蓝雨，绿岛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空旷地区容易吹起8到10级强阵风。以上新闻由李佩斌编。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啊，终于办完公司临时人力的甄选面试了，这次面试结果总共录取了5个人。 哇，这阵子辛苦了，你终于可以放下心中的大石头。那这些人何时报到啊？给多少薪水？ 跟他们谈好了，到职日是109年2月，请他们过完春节再来上班，暂时先以基本工资给薪。 那你要记得在到职当日帮他们加保哦，还有申报他们的投保薪资也要稍微注意。 嗯，怎么说？ 109年政府新制核定的基本工资，从109年1月1日起，由原来每个月23,100元调整为23,800元。所以，从109年1月1日起，劳工保险投保薪资分级表也会配合修正，全职工作的劳旧保被保险人投保薪资不可以低于基本工资23,800元哦。 谢谢你的提醒，我会注意的。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大家好，我是许丽杰。 从爱你到想你，好不容易，连呼吸都要用力。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3:07，我是马克。 3:07，我是玛丽。 玛丽刚刚呢已经完成她今天的1%挑战了，你呢？你完成了吗？ 然后大家想说到底什么挑战？没有，就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挑战。 你自己给你自己一天进步1%的小挑战，一年过后你就会成长为37倍的强人。天哪！啊，很难得今天星期三广播女神在这里， 可以加入我们的。 可以哦，是哦，以后都改成星期五吗？ 没有，这礼拜改成星期五。 吓我一跳，吓我一跳。 这礼拜改成星期五录影。 那么，难得广播女神在的周三告捷式，有没有在内心深处想要跟谁说一声对不起呢？ 对不起，我有罪。 是最近的事情，还是已经很久了却一直没有说出口的抱歉呢？02-2363-9955，02-2363-9955，打电话进来，不用告诉我们你是谁，你只要说我有罪。02-2363-9955，周三告解日，周三告解室开放中，请问你有什么要告解的呢？欢迎打电话进来，或是呢，利用今天顺的飞碟联播网 app， 第一个有罪的说，上个礼拜被招待去酒店， 啊，被招待去， 嗯，这样算有罪哦？ 他没有说他觉得抱歉跟 对抱歉的点是什么？嗯。是对不起， 不付钱，但你是被招待的啊。 那这样很快乐啊、嗯，还是因为自己有伴侣，然后没有跟伴侣讲那种、哦，你可能就会觉得我有罪。嗯，他说他还是去金巴黎，金巴黎是我完全不知道的。 金巴黎是之前有人回来去跳舞的那个金巴黎吗？ 啊，你说高雄那个啊？ 那在高雄吗？我知道那是很复古的舞厅，是不是？金巴黎。 还是他只是想要讲说，只要 diss 那个富商，然后假装这很无聊、啊，不要这样子，拜托。 那你就真的有罪。 Hello， 你好。 你好， 你有罪吗？哇，你自己自报名号、 哦。快乐。 你有罪吗？ 我要告我现在可以告开始告解了。 可以啊。 我要跟我老婆说对不起，我偷偷买了很多球衣。 你说 Kobe 的球衣啊？ 对吧、啊？因为我之前有本来就有，可是后来因为他那个不小心当天使，又买了几件他去奥运版的球衣。对，所以花了一笔钱。 那这个他的球衣的价钱真的有被哄抬吗？ 有哦。 是哦， 尤其他拿两件奥运，那两件都破万了哦。哇， 所以你的花了一小笔钱买了球衣，那一笔钱方便透露大概是多少吗？ 两件大概花了25000吧。 两件球衣25000。 天哪！ 那个球衣你真的会穿去球场上穿吗？ 不会啊，当然是保存起来， 珍藏用是吧？ 对。 我天啊，25000哎！ 可是我感觉还好哦，因为现在 Nike 那个台湾的 NBA 都有把 Kobe 的球衣现在是都不卖的。 嗯嗯嗯， 对，所以大家一定会抢，有人可能发这个财，我是没有，因为我都没有拿出来卖。 嗯嗯嗯嗯， 我只是收而已，只是跟我老婆。 你老婆知道吗？ 她不知道啊， 当然不知道。 哦， 那你们平常夫妻的财务是各自管各自的吗？ 对。 哦， 他是不太会管我去买的，可是他觉得就可能会说，为什么球衣你要花这么多钱 啊？OK， 那如果有一天你洗完澡出来，发现老婆穿了你那一件 球 衣当睡衣走来走去，你会怎么样？ 会生气吗？ 我不能说话， 就是啊，这不就是球衣吗？就我想说，刚刚找不到，我想借穿一下。就 放心，我很好。 你会收好是不是？ 对。 然后身上还涂很多乳液跟椰子油。 会不会想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啊？好像蛮性感的、啊。好啦，谢谢你哦。 对啊，对啊，对啊，谢谢，好，拜拜， 拜拜。25000哎，两件球衣耶，我的天啊！ 但好像又可以理解，如果他是一个 真的很喜欢 的迷的话， 嗯嗯嗯。因为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呢，就是 Nike 马上就下令球衣、球鞋全部都断货，就不卖了。 嗯， 对啊。可是这个很麻烦呢，就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去抑制这个，因为你不卖以后反而就是你的供给变更少嘛。 嗯， 你供给变更少以后那个需求还是在啊、嗯、所以价格会推升更少，这就是黑市经济学啊，就跟毒品或者什么之类，为什么它会那么贵或那么炙手可热， 那种开放源源不绝的， 就对啊。可是如果开放源源不绝，就是 I don't know， 就是可能又有企业形象问题，说哦你们企业带头想要发死人财或什么之类的， 嗯， 对不对？很难啊，很难啊。有罪的你，每个星期三的第二个小时3点过后是你的告解时间。0223639955，你好。 Hello， 你好，马克、玛丽。 你有罪吗？ 有。 你的罪是？ 这几天常常想到前女友。 哦。但为什么你觉得这样有罪？ 因为不知道，因为现在也是有女朋友啦，可是因为前女友跟自己一个曾经很好朋友结婚了。 哦， 对啊，被算是被背叛吧。 所以你是最近他们最近结婚开始有一些结婚照吗？ 没有，去年底结婚的。 嗯， 对啊。 为什么是最近想到啊？ 其实应该是说是一直都有想到吧。 哈哈。 对啊，就有时候想到会觉得心情很不爽。 那你们的分手是因为那个曾经的好友介入吗？ 被他冲康的 啊，所以他真的就是横刀夺爱这样， 算是吧。 冲康是怎么冲？ 就跑去跟我前女友讲一些 你的坏话。 对啊， 那你是不是真的有做这些坏事吗？ 当然是有啦。 怪不了别人吧。 哎呦，可是总觉得啊，那时候就很相信自己的兄弟嘛，然后被搞成这样。 呵呵呵， 对啊， 兄弟可能觉得自己是正义之士，就一个好女孩为什么要被你这样对待？ 嗯， 那我不知道说什么。 那你现在有好好的对你的女友吗？ 现在有啊，有啊。 OK， 可是他今天打算进来有罪，是因为一直在想念前女友。 想念。哦，你是在醒的时候想念啊、哦？不是做梦梦到，是醒的时候想念啊、哦？ 做梦的时候有梦过几次的， 哈， 对啊，就梦到他们在我面前求婚啊，干嘛的？ 哦， 所以你的想念是不是只是一种怨念，觉得他们两个竟然修成正果这样？ 因为其实当初也是跟前女友已经论及婚嫁了啦， 嗯嗯， 也谈到要结婚的事情了，可是不知道后面结局会发生这样， 嗯嗯， 对啊， 那 那个兄弟应该是一群人啊，那个兄弟现在就是直接淡出你们的朋友圈吗？ 哦，本来都在我们本来有个赖群组，我是一群很好兄弟，我直接加入之后把他踢出去了。 哦，所以是他离开， 我把他踢掉了。 OK， 嗯，那其他人也都没有私下跟他联络吗？ 没有哎、欸，都没跟他联络了。 所以他真的就是因为这个，为了这个女生没关系，我放弃我所有的友情。 可能吧，毕竟女方条件太好了啦。 有多好我听听。 有多好就工作待遇啊，然后有车有房啊，家里有钱啊，嗯嗯，对啊，就家境整个很不错啦， 物质条件的好，嗯 嗯嗯，都有，那本身自己工作条件外语能力都非常棒，嗯嗯嗯嗯，对啊， 好， 所以嗯， 当初就是你不珍惜。 也没有不珍惜啦，很珍惜啊，不知道会被搞成这样。 好喽、 啊， 拜拜、嗯。 好，谢谢， 拜 拜。 Don't make me count up all the reasons to stay with you. No reason why you and I are not succeeding. So it's getting older, burning toast on the toaster. My ambitions were too high, too high. Waiting up for you upstairs. Why you act like I'm not? It feels like you don't care. Why don't you recognize I'm so rare? So I'm always there. You don't do the same for me, that's not fair. I don't have it all, I'm not claiming to, but I know that I'm special. Yeah, and I'll put this somebody else out there to tell me I'm on the toaster. My ambitions were too high, too high. Waiting up for you upstairs. Why you act like I'm not there? Baby, right now it feels like you don't care. You don't care. Why don't you recognize? 02-2363-9955，周三告解室等你的告解哦。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中越三十年第一栋超跑豪宅，60米林荫大道第一排，108米壮阔门面，桃园市府新地标。媲美上海半岛酒店电梯同门，采用全球限量阿玛尼手工厨具，120平顶级限量超跑豪宅，中越美术花园，03-356-6677。 享受宁静生活，蓝鲸隔音窗，极致细框美学设计，蓝鲸隔音窗。 提名 行政消防警察特考，3月报名，6月考试，月薪上看45K。百官网特聘警察辅考名师，特选必读圣经， 轻松准备，快预约试听课程。 公职国营权威 TKB 百官网公职。 大家好，我们是 好妹妹， 我是小浩， 我是秦浩， 这里是我们的新歌是《梦境》。 不是灰的风景，听到无情歌的不平，蓦然发现自己原是。 大家好，我是纪怡琳。 心中彻底抹去，但那些好的坏的轻轻遮起，藏进回忆皱褶里。 Swallow a bottle of alcohol in a feel like Godzilla. Better hit the deck like Zacardilla. My whole squad's in here walking around the party. A cross between a zombie, apocalypse, and Bibbobby. The brain healing, which is probably the same reason I wrestle with mania shades in this bitch. I'm posse'd up. Consider it to cross me a costly mistake if they sleeping on me. The hoes better get insomnia. ADHD, hydroxy cut. Pass the kibasi. In AA with an AK melee. Finna set it like a play date. Better vacate, retreat like a vacay mayday.This beat is cray cray, Ray J, H A H A H A. Laughing all the way to the bank, I spray flames. They cannot tame or placate the monster. You get in my way, I'ma feed you to the monster. I'm normal during the day, but at night turn to a monster. When the moon shines like ice road truckers, I look like a villain out of those blockbusters. Up to the fire, spit a monster. Blood on the dance floor, Louis V carpet. Fire, up to the fire. So many things that pissed them off. It's impossible to list them all. And in the midst of all this, I'm in a mental hospital with a crystal ball, trying to see what I still be like this tomorrow. Whisper, dull voices whisper. My fist is ball back up against the wall. Pencil drawn. This is just a song to go ballistic on. You just pull the pistol on the guy with a missile launcher. I'm just a Loch Ness, a mythological. Quick to tell a bitch you off like a fifth of vodka. When you twist the top of the bottle, I'm a monster. You get in my way, I'ma feed you to the monster. I'm normal during the day, but at night turn to a monster. When the moon shines like ice road truckers, I look like a villain out of those blockbusters. Up to the fire, spit a monster. Blood on the dance floor, Louis V carpet. Fire, up to the fire, monster. Blood on the dance floor, Louis V. If you never gave a damn, raise your hand, cause I'm about to set trip. Vacation plans, I'm on point like my indexes. So all you will ever get is some motherfucking finger. Prostate exam, damn. How can I have all these fans to perspire like a liar's pants? I'm on fire and I got no plans to retire. And I'm still the man you admire. These chicks are spazzing out, I only get more handsome and flyer. I got them passing out like what you do when you hand someone flyers.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3点24分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星期三，星期三的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周三告解日，告解式的时间，欢迎打电话进来告解你心中的愧疚跟歉意。嗨，你好。 你好， 你是没有， 你 有 罪 吗？ 我有罪，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罪就是家人在洗澡，然后我想上厕所，然后忍不住，但因为家人在厕所洗澡，所以我就在洗手，在洗碗， 洗碗槽尿尿。 对。 你在一个全家洗吃饭盘子的地方尿尿，你把你的尿都浇淋在上面。 不是啊，有那个里面没有东西啊。 哦，里面是空的碗。 那你把你的尿液都泼洒在里面那个槽里。 对。 Okay. 对。 那你尿完有自己用清洁剂刷一刷吗？ 有， 不会是拿洗盘子的那个刷子刷吧？ 然后我没有，然后我妈过来，我说我在洗碗。 哦，所以你家人都在哦，你没有害怕你要脱裤子的时候，然后被发现就是，哎、欸，你光屁股在洗碗槽干嘛？ 我有算好。 哦，你有算好时间哦？ 哎、欸，洗碗槽是比较高，所以你还要拿椅子站上去哦。 没有，垫脚。 垫脚。 对， 所以你确定你不是拿大家洗盘的那个那些菜瓜布刷那个不锈钢草？ 就是我那时候就喷那个洗碗机， 什么 很多泡泡，洗碗机都喷进去了，很多泡泡而已。 再说一次， 哦，洗碗机倒上去没有而已啊，没有去刷。 哦，只有倒洗碗机，这哪算洗呀、啊？ 只是个尿而已， 只是个尿而已。 我要赶快挂电话，对不起。 毫无悔意， 只是个尿而已，你们不要再那么多嘛，噗， 毫无悔意。 我想应该很多妈妈崩溃， 会吗？ 很多家庭主妇应该会崩溃， 你说爱干净的人会崩溃， 对， 我是没有这么那个、欸、 你一定觉得还好， 我真的觉得还好，对，我是觉得还好。 你有没有尝试有一天如果跟卡提亚说， 我觉得他已经被我训练到，他应该觉得算了、啊、算了啦，我老公什么事都做出来的那一种。It's kinda crazy cause I really don't mind. Can you make it better like that? Don't think we fit in at this party. Everyone's got so much to say. Oh yeah, yeah. When we walked in I said I'm sorry. But now I think that we should stay. Cause I don't care when I'm with my baby, yeah. All the bad things disappear. Are you making me feel like I am somebody. I can deal with the bad nights when I'm with my baby. Yeah. 怎样？在 App 上面呢，开始有听众说，听到说，蛮多外国人也这样。 外国人很 没有，他们真的会这样啊。 你说那个真的是一个小便斗的概念吗？ 对啊，他们就是把洗手台当作小便斗的概念，是。然后也有人说，有人会在洗手台尿尿。接下来我就看到说，我爸也会这样。不是，就是你爸也会这样啊，因为有一个头像是女生的，看起来说的。嗯。你怎么知道你爸会这样？是不是就是因为你看过你爸这样？那这样这个爸爸真的是，好像有点不太 OK 吧？ 为什么？ 你说在家人面前做这件事情哦，把自己的东西掏出来。 我们小时候都一起洗澡啊。 你日本人啊？有人说那个尿骚味会很重这件事情，那你要让尿骚味不那么重呢，其实有解法的。 解法是什么？ 多喝水。 不是啦。 你多喝水，你每天喝到2500cc， 不是， 你的尿就是白的，清澈如水。 你就是不要再洗碗槽尿就好了，家里又不是没马桶。 你不要因为你做不到，你就用这种眼神。 我硬要做也是做得到。 你真的吗？ 脚跨过去有什么难的？ 你说蹲在洗手台上，你还要先爬上桌子，好想看哦。 那个，我告诉我们女性不是办不到，我们是不想做这件事情，好吗？ 是。02-2363-9955，你的忏悔时机。Hello， 你好， 我是内湖小杨，我要告解。 你有什么罪？ 你的罪是， 我老婆要生了，我还花了一笔钱去买无线耳机，蓝牙耳机， 花了 6000多块。 为什么这么的执着想要一个无线蓝牙耳机？ 因为它是蓝牙，因为感觉还蛮，因为想说以后运动的时候可以戴啊。 那这个花这笔钱让你觉得很不 OK， 你觉得很痛苦的原因是什么？ 我老婆都要生了，我还花这种钱？ 你觉得要生的话，这6000块应该是留给新生的 baby？ 对 ，OK， 买一些什么母婴用品、啊？ 更好的蓝牙， 更好的蓝牙耳机。记得说什么啦？听起来也是毫无 从小就享受到。享受到蓝牙的感觉， 你听起来也毫无 悔意啊。你现在完全不是沉溺在新生耳，你沉溺在新生耳机的喜悦当中。 哎、 啊，好了，希望你可以好好珍惜它。好， 好好，不要掉了， 拜拜，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青春不是青春期五十三，我见到 我以为你要讲青春之歌哎，你说青春之歌不是昨天吗？ 我的天啊！ 你是不是时光倒流了？你是不是穿越了什么虫洞？ 我到底活在几年几月呢？ 你知道今年几年吗？ 今年是2020年， 嗯，对， 2020年2月5号，现在在做的单元是 告解， 周三告解室， 对， 好的，你好。 你好， 哎、 欸，你有罪吗？ 有。 你的罪是？ 就是，跟老师吵架。 你跟老师吵架？ 对。 嗯。 为什么吵架？ 因为那时算是要去。敢做一件事情，但是我没有做好。 哼， 对，就是变得说是让同学帮我做。 哼， 因为时间真的不够。 哼， 所以然后就跟老师吵架，老师就以为我没有做好。 嗯， 年拖时间不做。 所以现在觉得非常抱歉，很对不起。 对，对。 好的，那这件事已经过了吗？做完了吗？ 过了。 好的，希望你下次有汲取这样的教训。 嗯， 孩子再见， 拜。 02-23-63-99-55，周三告解室。这歌曲来自于 Harry Styles， 这首歌叫做 Adore You。 Hello， 你好。 你好。 你有罪吗？ 有。 你的罪是？ 我跟我姐妹出去酒吧喝酒，然后我男朋友来接我，就我们那阵子在吵架，我就他送我的路上，我沿路骂他，然后沿路跟他说我前男友很好，然后我跟他说我要换一个男朋友。 好伤人哦！ 等一下，等一下，你们在吵架，可是他还是来接你哦。 对啊，因为我喝醉啊，我有点喝醉了。 哦，所以你是借酒，然后你又一直继续骂他，然后说前男友多好这样子。 嗯。 然后嘞，他回到家以后嘞， 这件事情我原本不知道，是因为隔天我已经清醒了，然后他传讯息问我说：“请问你是属于酒后吐真言的人，还是？”然后乱讲话的人，我就回他说要看我说了什么话。然后我逼问很久，他才告诉我的。 好难过、哦， 我心都揪起来了。那我现在想要问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不是你男朋友，所以我想要知道你是 实话， 你是酒后吐真言的类型，还是酒后乱说话的类型呢？ 据我那段话是真话。 讲讲讲讲。 那你有告诉你的男友说那是真话吗？ 有啊。 哈， 然后嘞？ 因为我就说就是我们一直话不讲开，所以我才会有这样的情感这个感受，然后我们后来把话讲开之后这件事情就好了，可是他说他这件事情他会记一辈子。 这件事情绝对会是一个， 对啊，一定会记一辈子啊。 嗯， 那所以你是打从心里认真的觉得就是前男友真的比较好？ 没有啊，可是我想要换一个男朋友是真话。 哦，你想要换一个男朋友？ 哦，对，在那个时候了。现在我们两个和好了。 哦，现在没有了。 对对对对， 但他心里烙上了一个伤痕。 对啊， 康复不了的。 对啊， 嗯， 好， 所以我有罪。 你的告解我们收到了。 嗯，谢谢。 再见。 拜 拜。拜 拜。 不行哎、欸，就算我知道你喝酒喝醉了，这个我过不去哎、欸。 这个我也过不去。 这个我过不去。这个我清醒了以后，我会觉得真的不行，不行。 我现在好像有一种。灵异体质感受到她男友的哀伤， 对啊，这 件哀伤充满了我整个身体。 这个同理心不知道为什么会 很强烈， 为什么这个这么容易同理啊？我不懂哎，这个 就是可能每个人都有这样经验，你被人家指责说你就是不够好，你就是很糟糕，你就是不行。 你从小有被说你就是不够好吗？ 啊，我功课的确就不是很好啊，我表现也不是很好、啊， 也没有到很烂吧。 啊，问题是人家不会补一句你没那么烂啊 ，OK， 都是说你应该可以更好吧。 那要好到怎么样？就好到一定要当第一名吗？一个班级三五十个人，第一名就只有一个啊。 当然不是当第一名，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老师、不同的补习班、不同的同学，你爸你妈就是会拿你去跟别人比较啊。你就是会在比较中这样子嘛？你那个教育考试就是这样子啊！考试为什么要考试？为什么要有成绩？为什么要有第一名到最后一名？为什么那个考卷发下来还要画一个格？100分班上几个？90分以上几个？80分以上几个？ 这真的很不公平哎、欸！为什么要这样子啊？不行啊！ 嗯。 李闹说：“吴玛丽怎么可能被骂不好？” 嗯， 吴玛丽是苦过来，你们不知道。哥哥妹妹有一次星期三第二个小时3点过后的周三告解室，反省一下最近你有什么道歉没有说出口，最近有什么事没做好的，我要告解。我这个礼拜明明很早就把星期一的马克信箱剪好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迟迟没有剪星期四的，而且拖到昨天晚上才剪出了一个出版。我星期一就答应了法金要 PO 团购，要 PO 在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上面。 哼， 可是因为就是急迫的马克信箱一直没有剪， 哼， 团购 PO 文也就没有 PO。 哼， 多了两天，拖了两天，也错过人家 PO 文的时间。 哼， 我有罪。 那你现在马克信箱 也还没剪完，我有罪。大家。法金团购，帮帮我吧。 I have to give a reason? It's just me, me, me, it's what I want. So how do we get here? 3 weeks now we've been so caught up. Better if we do this on our own. Before I love you, na na na, I'm gonna leave you, na na na. Before I'm someone you leave behind, I'll break your heart so you don't break mine. Before I love you, na na na, I'm gonna leave you, na na na. Even if I am not here to stay, I still want your heart. 今天告解的最后一通，嗨，你好。 你好。 你有罪吗？ 有。 你的罪是？ 这因为这故事有点长，所以我就长话短说。 好。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算是我的兄弟，然后他在大概在两年前有喜欢一个女生，但是后来，那个女生拒绝了他，然后后来那个我朋友他就放弃了，然后后来有去有交一个女朋友这样，然后后来他们也在了一起两年左右，然后结果但是他一直没有放下原本喜欢的那一个，结果突然有一天那个女生跑来找他，就是有跟他表达说有喜欢他的意思，然后我朋友就开始动摇，然后这中间就是挣扎了很久，后来我朋友就劈腿了。然后按这件事情我们都知情，然后 你们都怎样 知情？ 哦，都知情。 OK， 对对对。然后我朋友他没有把实话告诉他那个女朋友，对，就是编了个理由这样。然后一直到最后他还是没有跟原本喜欢的那个在一起，因为他劈腿之后原本喜欢那个他说他又不接受他了， 反正就是被玩了， 算是有一点这样。然后后来我朋友有点就是就觉得有罪恶感，然后他就自己跟他算是对跟他的前女友自爆，结果让他女友就是非常受伤，然后又生气这样。然后后来那个他的前女友跑过来问我说到底状况是怎么样，然后我也有告诉他实话，然后他就说我们应该就是早点告诉他这样，就是有点我觉得就我们有点袖手旁观这样。 你觉得你对不起你朋友的女朋友这样子，你今天的告解主题是这样？ 是是是。 OK， 你不应该成为帮凶这样。 对对对对，但其实我从来也没有支持他，因为他有问我说，我朋友有问我说要怎么办他，我就说你就继续跟那个在一起，对，但也没有去阻止他劈腿这样。 了解， 明白。 辛苦你了， 这是我的告知。 再见了。 对，谢谢， 拜拜， 拜拜。That girl know what she wants, she make me take it off, she see me. She say I make her wet whenever my face pop up on TV. I had to say no disrespect, gotta do it safer, you can keep it. 究竟看到了朋友的另外一半出轨了，或是你朋友自己出轨了，要不要跟另外一半讲？这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啊。My mama doesn't trust him. He's only here for one thing, but trust him. He's only here for one thing, but so am I.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林口荣耀进化，澳洲 PTW 团队 ，A 九家乐福商圈，正文化三路，玄泰 PTW， 42-52平，双主卧，三卫浴。2609-2000，玄泰机构经营行销。 我是王瑞瑶，食材的原始滋味就是美食达人心中最好的美味。浓醇香低鸡精，每一滴都是爱的原味。极选1/6的上等黑鱼土公鸡，以最高标准低酿出全台浓度与纯度最高的极致低鸡精，够讲究，够专业，才能让原味足以耐人寻味。浓醇香低鸡精，简单原味不简单的美味。0800-435-288。 亲爱的朋友，您还在吸烟吗？快拿着健保卡到戒烟门诊，或拨打戒烟专线0800-636363。提醒您，最近兴起的电子烟、加热烟，因为没有浓浓的烟臭味，就被认为无害。其实已经证实新兴烟品都有二手烟及三手烟的危害，甚至还有爆炸的风险。我是义工蔡依林，所有烟品都 get out， 我拒烟，我骄傲。 我是谷谷吕思维， 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今天继续来讲讲整形台上的人生。罗莎莉背上有一道伤疤，她一直无法释怀，于是就来求诊了。她原先呢背上是有一个胎记，她说那个胎记还不如现在这道伤疤那么困扰她。她一开始先找了一位整形医师帮她去除胎记，没有想到呢就留下一个比胎记还要长的伤疤。那她又再做一次整形想要弥补，没有想到更糟糕，伤疤比原本的那一道更长。 什么啊？ 现在她想要清除伤疤。我就帮他检查一下，发现伤疤虽然肉眼可见，可是其实很细耶，根本没有人会注意到。我自己的左右手肘也有伤疤，是练体操意外留下的，我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啊，也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为什么。我就向罗莎莉解释说，我可能帮不了你耶，那你也已经看了好几位整形外科医师，我又说任何外科医师都没有办法再补救了。事实就是这样啊，他背上就是有个伤，然后这个伤疤其实会变淡，只要你不要再继续动手术的话，但是永远不会完全的消失或缩短。他非常不能接受这种结果，他气到眼泪就要夺眶而出。他跟我解释说，当初没有人事先告诉他会有这么大的伤疤，如果我早知道的话，我宁愿保留我的胎记啊。我是因为没有被充分告知才蒙受损害的，我要补偿。我可以理解这种心情，可是我还是无能为力啊。他面露遗憾的看着我，有点不肯善罢甘休的意思。起初呢，我在考虑说，那不然我就不收你的看诊费好了，算是对于没有办法帮助他表达歉意。可是罗莎莉她气炸了，她不肯离开我的办公室， 他非要我找到解决方法，让我没有办法结束这次的看诊。直到45分钟以后，我终于把他请出去，而且我要求他支付看诊费。几个小时以后呢，我就收到一封 email， 医师您好，伤疤是一辈子都会这么长吗？我觉得它太长了，居然足足有12公分，12公分耶！这真的一辈子都看得见吗？真的没有办法。谢谢您的回顾，谢谢您的回复。那我就回复他说，哦，是的，伤疤一辈子都会在，但不会永远都被看到，因为疤痕在您的背上，而您大部分的时间都会穿着衣服啊。哦，又回信了，那当然，不过我们不能缩短它的长度吗？为什么啊？真的确定？ 来抬杠了是不是？ 我就回了是的。等到门诊结束，我才知道他发了好几封 email 给我的秘书，然后试图打电话给我们，然后也骚扰了其他的整形医师。3天以后呢，我就收到一张伤疤的照片，附上一段令人心碎的话，是他用强调性的粗体字写的：“伤疤一辈子都这么长吗？”有点闹啊。显然这名女子她活在噩梦当中，反应非常激烈，我很担心她会伤害自己或是伤害整形外科医师。我就耐着性子回复说，是的，你已经看了好多位医师了，他们都已经告诉过您伤疤的长度不会变短，可是会慢慢变淡啊，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您最重要的就是接受这个跟伤疤共同生活吧，放心，他不会剥夺您的美丽的。我一直发送这些话，然后又很担心他会不会想不开。我每天目睹很多不公平跟人生意外，乳癌、乳房切除、挡风玻璃的碎片覆盖伤痕累累的脸，被火烧伤、骑自行车摔倒，有些人只是因为一次愚蠢的意外就得一直坐在轮椅上。仔细想想，因为遗传而强加在我们身上那些难以忍受的缺陷和岁月流逝对我们体型外貌带来的损害，其实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整形医师的工作责任是修复，我们的手术刀不是魔术棒，它不会抹去任何的疤痕，顶多转换或改善，然后用这样子协助病患，让病患跟自己的生活妥协。也只有那一些接受妥协、接受损失一部分、接受放弃一部分的人，才可能有所谓的手术成功。无奈的是，缺陷可以修复的病患，并非每个都愿意妥协或舍弃一部分。我们永远无法回到过去去做没发生过的事，或是否认发生过的事。我们能求得最好的状况，就是和现实和平共处。 好好说爱，你没好好的珍惜，只是还爱你，却再也无法靠近。 今天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健轩的《无法告诉你》。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明天见喽，拜拜。 都选择了可以沉默。 音乐全主打。 一场音乐的奇幻盛宴 ，Cats 猫电影原声带。让最美的音乐剧登上大荧幕，安德烈·洛伊·韦伯音乐剧经典，联手流行天后泰勒斯